往事令我只想牵你的指尖，绕地球最后一圈。黑夜降临，别害怕，我爱你，末日前夕，心留在我怀里。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。 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。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-1964-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河北省教育厅下发《关于2017至2018学年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历史和小学科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。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，全省一年级和七年级道德与法治、语文教材、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、七年级的历史教材将统一使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材。省教育厅强调，各地市要抓好统编教材县级培训，强化监督和管理，确保秋季开学课前到书，做到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历史和小学科学教材人手一册。据了解，此次中学教材中的语文、历史和道德与法治科目内容调整了近40%。日前，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，8月21日起，铁路部门将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开行范围，在京津冀地区安排开行22.5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。据介绍，这22.5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将通达北京南、武清、天津、北京西、涿州东、高碑店东、高邑西、保定东、石家庄、邢台东等10个车站。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，在京津冀地区开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，是铁路部门落实国家战略部署，打造高标准轨道上的京津冀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，是铁路部门服务第13届全运会、为全运会添彩的重要服务措施。扩大开行世界最先进的动车组，可以让更多旅客群众乘坐体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，更加直观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成果。我是思源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